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朋友呢，如果这样问你说什么样的男人有魅力呢，可能很多人会说，可能我所喜欢的或者是我认为有魅力的男人跟你完全不一样。是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歌唱的男人是有魅力的，无论男人女人，用生命和灵魂去歌唱的人都有着特别的魅力。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位生活在100多年前开创了科学发声方法的世界第一个把歌唱节目录制成唱片的歌唱家，他就是卡鲁索。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这样的录音，可能很多朋友说的确是穿越了，就好像我们来到了100年前那个年代，然后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是有着这样的嘶嘶啦啦的，带有着啊单声道，或者是只有这样的录音留给我们。1873年出生在意大利那波里，卡鲁索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呢，他在1895年22岁在家乡首次登台参加歌剧的演出，之后呢又参加了我们熟悉的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在这个时候才初露锋芒。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当然是他的历史录音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聆听到的全部都是这样质量的版本，希望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是卡鲁索他依然鲜活的声音。这是什么年代的声音啊？怎么会是这样？卡鲁索在1900年到1904年之间的录音，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些珍贵的录音。当然了，我们也是有着这样声音的穿越，从声音回到100多年前去聆听卡鲁索这位世界歌王的演唱。这位世纪歌王，他一生演出生涯当中一共饰演过64部歌剧， 试唱过67个角色，演出过976场歌剧、独唱会，还有保留曲目有521首。所以说起卡鲁索，真的是感谢录音技术在他的年代所诞生，所以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卡鲁索的真实的声音。在1897年普契尼为艺术家的生涯演出面试演员的时候，试听卡鲁索之后，作曲家非常惊讶地说，是谁派你来的？难道是上天吗？可见卡鲁索在当时他的声音已经震惊音乐界。这是我们所听到的，在那个年代，大家如果想听到录音的话，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卡鲁索他在我们如果在百度上来搜索他的话，可能最先出现的是卡鲁索的发声方法，这足以见得的确是他发明了一种发声方法，而且被后人所沿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卡鲁索他的录音。卡鲁索的歌唱成就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古往今来无与伦比。有人是这样来评价他的，他的声音也的确是音质优美， 而且音域宽广，音量超大，音色丰富，表现力强。他的声音包括了男高音领域当中所有类型的男高音，像我们所熟悉的抒情啊、戏剧啊，他也是呼吸的能量惊人，运用的也很巧妙，气息的流出和声音的发出配合都异常的好，善于把所有的气息都变成声音发出来，而且呢多用上部共鸣。所谓的上部共鸣呢，在这里也特别说一下，就是鼻子还有头腔的一个共鸣，那避免其他发声器官的紧张，因此他发声、口腔还有喉部、颈部都是异常的松弛，没有丝毫的压迫感。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像这样的录音，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果断、刚劲还有爆发力。刚才呢我们也说过，卡鲁索他演出过976场歌剧，那他唱歌剧呢善于采用的是不同的声音的造型来试唱不同心态的角色的这样的造型，声音的可塑性非常强，用声集中，共鸣圆润，气概刚劲，也是威力十足的。像歌剧史上能够把角色试唱的绘声绘色，有血有肉，声情并茂，生动感人，卡鲁索是第一人。 人的嗓音是由人间的喜怒哀乐等色彩表达出来的，是一个乐器的发音所无法表现的。人间哀婉动人的情绪是卡鲁索的魔力，他那声音穿透到所有幸运的听到的人的心灵的深处。当代男高音歌王帕瓦罗蒂对于卡鲁索的评价也是很有总结性质，他说卡鲁索确实是楷模，所有男高音都应当以他为师，他的声音举世无双，一直保持了清澈圆润的音色。不仅如此，他非凡的乐句处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音乐激情，也是使他比任何人都能够接触到音乐的真谛，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卡鲁索演唱的最著名的这首歌。 Forza tua, non lo dan quest'arz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创业项目共享书架昨天走进海淀区中电信息大厦商务楼宇工作站，首批投放图书160多册，内容涵盖了科技、金融、文学等类型。今年上半年，共享书架计划再投放100个。作家张德芬携新作《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日前在北京举行新书分享会。这本书是张德芬10年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之作。张德芬说自己先后经历了婚变、儿女远行、空巢后，对生活有了新的体会和感悟。日前，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4月初。徐竹初与他的儿子徐强是漳州木偶雕刻这一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其中徐竹初老人已经80多岁高龄，从事木偶雕刻60多年。这次展览展出的是徐老和他的儿子花费了3年时间制作的300多件漳州布袋木偶以及提线木偶作品，其中有中国传统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造型，还有民间传统神话传说等。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卡鲁索，他的一生演了50余部歌剧。那上半时段呢，我们也说过，他出演过976场歌剧。他对艺术歌曲和那不勒斯的民歌的演唱造诣也很深。歌唱方面的成就呢，对于世界声乐艺术的发展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在搜索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卡鲁索他的歌唱方法。他也是第一个录制唱片的意大利男高音，他录有250余张唱片，被誉为声乐史上杰出的男高音。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所留下的录音。虽然有沙沙的声音，我相信喜爱歌王的人不会介意。同时，我们也感受一下歌王100多年前的声音。Oh! 今天听到的100多年前了，在1900年到1904年，卡鲁佐他的录音。那在1902年的时候呢，在声音重现技术，这种重现的格式激烈竞争之时，当时是爱迪生的圆筒式录音和留声机的唱片录音，卡鲁佐宣布他将只在唱片上录音了。他也是第一位从录制的每一个唱片当中能够提取版税的艺术家。他的这个做法呢，不仅使他成为了首位白金唱片的艺术家，也很大提升了留声机的公众形象。其实不单卡鲁佐在他的年代在歌剧方面，他在20世纪头两个年代还演唱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是那个年代录音先锋。就像刚才我们所介绍那样，卡鲁佐有力宽厚优美的声线通过他的录音传遍了大西洋两岸，成为了当年最著名的明星，被誉为一代歌王。 有人说卡鲁索是不是有他自身条件的一些神奇之处呢？的确，他的声带保健医就曾经说，卡鲁索不是男高音，也不是男中音，或者是也不是男低音，而是三者混合的歌唱家。他有个使人听不出学院派的传统声区分类和不受音域限制的这样的嗓子。他用他那种富丽色彩的男声，从他音域当中的最低音一直成了最高音，克服了人生的各种难度，从而也是饱含着深情、温柔、圆润，同时又具有威力。所以他的声音真的是金子一般的流水啊。我们当说到某一位歌唱家，尤其一些已经名垂青史的歌唱家，可能都会因为他扮演某一个角色成功而名垂青史。但是卡鲁索他的演唱曲目却非常的广泛，包括像意大利、法国几乎所有著名的歌剧，从抒情到戏剧性的曲目，从最轻巧一直到最壮实的这样的角色他都能够唱。他唱了普契尼、马斯卡尼、莱昂瓦洛，很多很多写实的真实主义的歌剧，他也唱比较老的剧目，比如像威廉退尔、浮士德，还有新教徒等等。当然最主要的他演唱的还是威尔迪的作品。那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卡鲁索100多年前的录音了。 1920年12月8日，卡鲁索在唱《丑角》在11日的时候呢，他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上演《爱之甘醇》，这是卡鲁索告别演出，这是一次动人的演出。第一幕的时候，卡鲁索的喉咙血管破裂，鲜血不停地从口中流出，手帕一条一条染红，他仍然坚持唱下去。一代歌王这个时候倒下去了，维达卡鲁索1921年8月2日病逝于出生地那不里，享年只有48岁。临终前深受病魔折磨的卡鲁索对自己年轻的夫人说，多丽丝，带我去寻找太阳。